泥里面大概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这段时间对他来说真的是太长了。 Pull my car on to dry land. Pull 我们说了是拖拉的意思，那就是把我的车终于从泥巴里拖到了干地上。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感觉 I was greatly relieved. Greatly, 那这个副词呢，就大大的强调了这 relieve 的程度。 嗯，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Yeah, the word to be relieved. And Bruce,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some more examples? Sure.To have a burden or weight removed from you. In this case, the burden was fear or anxiety about lions. So he no longer had to worry about the lions. 嗯， 也就是在心里。 The anxiety was removed. So he could relax. Yeah, when people are relieved, do they usually express something with a sigh? With a sigh. Oh, thank goodness. Something like this. Yeah. I'm safe after all. I don't have to worry. Oh, I...don't have to carry that weight anymore. So weight or burden on your shoulder, or danger or anxiety. Right, anxiety especially. I'm so glad you're safe. So when people finish their examinations, very critical examinations, and then they will get and they relieved. get a good grade, then they're very relieved if they get a good grade. Okay, 凡是遇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负担啊或者是担心啊或者是一些 压力 等等，那么当这些东西从你的身上抛开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 I am totally relieved or greatly relieved。 有时候呢，这样的压力通常会引起我们的一些焦虑和担心，所以呢用 relieve 这个词，我觉得描述这种感觉确实是非常好的。 It's often used with respect to your physical body too. For instance, if you have a headache for a day and you finally get rid of your headache, it's a great relief. You're relieved from your headache. So it's a relief. R-E-L-I-E-F. Right. 是它的名词形式。 对 ,relief 呢是它的动词。A relief 就是名词。那么 I was greatly relieved 也可以翻译成就是 give me a relief when I saw...The keeper of the game reserve 来了救星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It took me some time to explain my appearance when I returned to the hotel, but I do not think that anyone really believed me. 回到旅馆时，我花了一些时间解释为什么我看起来这么狼狈，但是我想，恐怕没有人会真的相信我的话。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个句型，就是 It takes somebody some time to do something， 表示某人做某事花了多长的时间。比如说 It took me half an hour to do homework， 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做作业。那这里面说的呢，就是我花了一些时间来解释为什么我看起来是这副狼狈的样子。 When I return to the hotel 又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定语从句。I do not think 后面紧接着的是由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在这里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think 引导的宾语从句它的翻译的方式，因为呢在英语当中它的否定形式是放在前面的 I do not think， 但实际上我们要翻译成中文的话，我们不会说我不认为有人会相信我，而是会解释成我认为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我。 这也是经常我们为什么连说都不会话的原因。 对对对。 有时候呢我们会按照这个英文的句式来想事情，然后呢给它进行翻译。在翻译当中呢要注意中文的习惯。那这句话说 But I don't think that anyone really believed me. 我不认为有谁会相信我。但实际上这不符合中文的习惯。 没错。 应该说呢我想没有人会相信我。 是的。 嗯。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觉得王老师是不是和这个 my appearance 有关系？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其实他是 got into a terrible state. My clothes got into a terrible state. 对，当时他的那个 appearance 看起来一定是让人看着 miserable， 比较悲惨的。Appearance 就是 appear 的名词形式，它是出现的意思，同时在这里应该解释为他的外貌外观的意思，也就是他看上去的样子。 嗯，所以平时呢大家都非常注意这个 appearance、 尤其是 first appearance first image is very important、 对 so appearance includes your looks, your attire, your clothes,、 mm-hmm. your manners. Right, everything. Everything included. How you look and what it says about where you came from and who you are.、 Mm. Right, it's not just your physical appearance, it's also how you are. You、mm. said it yourself, your way of behaving, your manners as well. 嗯，其实现在这个 appearance 和我们的这个 looks 这些词比较起来呢，它这个内涵实际上是非常广的。刚才从 Bruce 的介绍当中，它既包括你的相貌、你的这个身材、你的穿着，同时呢还包括你的气质、你的举止和你的行为等等。 嗯， 你的言谈话语， 对， 这都是你的 appearance。 对，你所反映出来的更深层面的东西。 嗯，我估计他为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他呢？我想当时他讲话的这个状态还有一点点这个惊魂未定呢，所以说起话来我估计也是哆哆嗦嗦的，所以没有人想 可信性就不强了、 啊、所以大家通常都不会让这样的心情被破坏，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在内罗毕的一个 game reserve， 应该是非常愉快的一段假期或者是一段旅行。 对， I imagine when he walked into the hotel, he was covered in dry mud and dirty and probably had a very bad expression on his face because he was annoyed. Yeah, we can imagine the picture,、mm. how he looked like.、 Mm. And also I assume that when he did the explanations, he was still in a state of being terrified. And the hotel clerk probably thought, you're not a guest here. That's right.You're not telling the truth. You're not normal、 mm. at all. 所以这个故事呢，大家可以、边学习边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到非洲大草原去这个 The Game Reserve 的话呢、也预祝大家旅途愉快。 而且呢还有 caution lions. Be careful with the lions. 对、 嗯、Better find a keeper.With you. 好，在节目最后呢，请王老师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希望大家记住这样几个动词短语的搭配，比如说照相是 take photographs of， 用到的动词是 take， 接下来还有一个动词是 intend， 打算做某事， intend 所表示的企图性很强的一个词语。还有几个由 get 引导的短语，比如 get into a terrible state，陷入很糟糕的状况，还有 get stuck in mud、嗯、陷入泥里面，还有一个最后一段里出现的句型 it takes somebody some time to do something， 某人花了多长时间去做某件事情，也是很有用的一个句型，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嗯，在上节课当中呢，我们谈到了另外一个词，就是 spend some time 或者是 some money on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嗯、 其实我想应该引起大家注意的是 spend 它的主语是什么， take 所用的主语是什么。 对，在 take 它用到的主语都是形式主语 it， 这是为了让这个句子看起来不头重脚轻。那 spend 前面的主语通常是人。在这一节课里我们接触到了一个时态呢，就是the future in the past tense， 过去将来时。过去将来时呢表示过去某个时间预期将要发生的动作，比如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一句话 I wondered how long it would be before I was discovered， 我不知道还会有多久我就会被那头狮子发现了，这就是在预期将要存在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将要发生的一件事情。 嗯，好，这么多有趣的表达还有一个语法现象，希望朋友们在课后呢好好的复习。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王老师也感谢 Bruce。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My pleasure.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Bye-bye. Okay, thank you, everyone. Bye. Have a nice day.